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莊帝華 靖國神社的歷史,剛才本人略介紹過 這個世界沒有實地考察,就沒有什麼發言權 不要人交叉,你又跟著在後面起哄 香港那麼多人,經常去日本旅行 除了去新宿,去吃壽司、刺身 又或者去北海道洗澡 有多少人去過靖國神社參觀呢? 莊先生你也去過靖國神社裏面到底有什麼看令到日本這麼多高官如此心儀和神往靖國神社當然在東京市中心的範圍之內想知道戰爭很多人都會出名變成很多人過去午餐拜都過去看學生 這真的會對人民的影響會比較大尤其是相信自己的國家對外、發動戰爭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老句話叫做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打輸仗他們覺得是一個不要緊再來過我們怕沒有對手這種古老的想法存在在那裡 覺得我們這邊是戰敗了或者是戰爭中亡靈他覺得是一種英雄他盡量用勵志方式來將他供奉在裡面當然有很多政治因素也會影響所以裡面會有很多戰爭的記錄 戰爭的解釋我想每個國家對戰爭或對信仰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套解釋無論中東也好、中國也好我覺得是回教、佛教的神道教他對自己人民的對生活、戰爭或者是秋天或者是春天也好 不同的祭祀,這些全部都是體現了他們透過神道教的世界觀 在裡面,怎樣解釋呢? 我反而覺得不是太重要的 在裡面會講了一些對戰爭,當時的一些 戰爭的照片或者是戰爭的紀錄我想是我們去看過之後會覺得這是一個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即是誤解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我們看看我們怎麼看我們以香港心態去看靖國神社跟日本人自己本身去看靖國神社是天淵之別換言之靖國神社裡面二百五十萬個亡靈即是一個超級自助餐滿天神佛的其中包括十多二十個這些 戰犯都是二百五十萬分之幾當然你可以爭論還有侵華日軍戰死的為何日本會包括戰犯一起祭祀有些人說日本不像德國因為德國對於希特拉的侵略戰爭有懺悔日本一向沒有這令我想起 近年經常有人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不同西方不同,不應該將西方強加於中國 會不會亦不應該將德國那套強加於日本呢? 日本是否有日本的國情呢? 絕對是 我是理解這件事 當然,當時我在日本過回來香港時,周圍有很多神社,真的有很多神社。無論自己有些希望,很小時候那時候,我希望做一個警察,我希望做一個科學家。都可以去到神社,找個小小,然後給10元、5元。小朋友走過去是祈求的。來到香港,你發覺是 有人去黃大仙,完全不同,這些文化衝擊,我覺得是大家擁有不同的文化,我覺得是有他們的國情,他們的想法。在香港或中國未去了解到對方的時候,其實有時我 個人立場,會覺得不知道對方的履歷、心情或真正的經歷,你亦未試過這一類的經歷 沒有這個觀點角度,不宜作任何評論 靖國神社當然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日本用首相去參拜,多少都是因為近一年來很多事態的刺激 包括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去年、前年 香港補吊船這也是搞起一個跟著引發大陸的七七反日大暴動這是前年去年沒有事 好嗎?我們跟住案其實古,但不斷呢就有啲預算啊等等呢,喺那個尖調列島呢,個頭就有啲傾向的摩擦。尖調列島呢就是本人發明的,就類似客觀公正就將中國台灣 日本呢,那三種稱呼,洗頭水和釣魚台。洗頭水就三合一,維持這個中立公正,因為日本聲稱是尖國,大陸聲稱是釣魚島,台灣聲稱釣魚台,所以日後麻煩了。 合稱叫尖釣列島我不知道你不用跟我也很贊成因為我知道評論一定要客觀公正尖釣這件事都搞得越來越囂張加上防空識別區你以為我們香港好像前年那樣保釣人士聲援愛國又不是 又有個楊康回到大陸,現在失蹤,我想是變成顛覆分子 不見得影 所以上面的東西,第一,我經常說基本法 國防外交,不宜香港人插手 你搞到今天的局面,習總頭都戴上,你以為他想嗎? 就是香港這些保釣船不懂韜光養晦之道 就搞到這樣香港根據一定要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尖調這些紛爭應該交由聯合國或國際法庭去處理對不對你搞那麼多做什麼不關我們事有些人說抗議也可以但你不要有行動你在心裏可以抵制入伙 你唔會幫襯呢,啲魚生壽司,包括唔好幫襯日本製造嘅嘢。咁例如宮崎駿漫畫,係咪?咁奇怪喎。宮崎駿香港好多粉絲喎。係呀,佢係包括呢套風起料料。風起料睇咗,你好非常精彩呢個。非常精彩,但係有說話美化侵略戰爭。 又不見反日團體國大戲院拉橫額是不是香港這麼低莊宮崎駿這麼高層的美化大東亞聖戰你就不懂得看低層的那兩塊石頭打來打去吵山了你就懂得分辨我不知道但我絕對同意宮崎駿風起了真是很好東西 藝術成就極高,我看到有些日本觀眾流眼淚 在哭，這是他漫畫的成功的地方。從日本最初期最嚴重的問題開始，就是污染問題，反污染問題到反政治，令人民刻畫了一個人民 對科學或藝術的希望，結果被日本政府或各國政府，他說到涉及意大利、德國、日本、德意法日，他會逐個介紹這些很多飛機師或設計師，他們的夢想被戰爭所利用，他最後帶出 意大利的飛機設計師，他說我現在準備要戰爭，要載人客好過，為人民的幸福好過，所以令到日本政府非常反感，現在我弄了飛機，戰爭不對，這就是戰爭，有時國內都會有看法，覺得戰爭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出去哪个战败了是哪个问题，我们现在哪个先进的话就会赢了，他们的看法不同。日本看法不同，他觉得总之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愿赌服输，他的意思是这样，等于是游到，打了你输了再来过，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网络8181903.com多小天下事 進赴蕭譚宗光明頂陶傑莊帝華。好了，鄭國神社這方面就安倍晉三一意孤行，當然他暫時到目前為止沒有理會這些國的抗議。 確實這個參拜會有很複雜的迴響，是他複雜而已。你想想今次中國、韓國兩個反應，但最多叫白宮表示什麼遺憾還是什麼，加上默克萊夫人德國出聲，其他沒有出聲。東盟20國、英國沒有出聲、法國沒有出聲、丹麥沒有出聲。 英國當時的戰俘在新加坡張二被他殺不少，菲律賓沒有出聲，印尼沒有出聲，受太平洋戰爭侵犯也挺慘，新加坡更加沒有出聲，新加坡死了多少人，李光耀沒有去抗議，李顯龍也沒有出聲，所以說這些 參拜靖國神社引起公憤，這也挺有誤導性，數來數去兩三支公，全世界有200個國家，你不要計算玻利維亞和日本沒有仇口，正式有仇口的新加坡、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英國，全部沒有出聲，法國也應該出聲，因為當時法國 管治安南和柬埔寨，被你打到一波又沒有出聲，只有韓國、保釣出聲，算不算很廣泛的公憤呢？我不知道，但當然日本侵華這種是 不可取的，他們都覺得為合。關東軍當年要說清楚，關東軍當時是軍國主義，因為當時日本的文職首相犬養毅被軍人行刺，這是著名的1933年5月5日事件，從此軍人逐步掌權，甚至後來近衛民女 做首這個貴族，都因為對日侵略不夠強硬而被迫下台，半政變，接著才到小衛仲信，這個叫東條英機之前，還有一個叫小機精國。 小基，后来基是新基内，后来这班真是军国主义。 現在日本恢復軍國主義,我看不到這樣的跡象 我也不覺得是這樣 他都說是參拜神社,他們已經覺得現在跟我們有些代溝 80後、70後、80後、90後 我們看到他們的想法已經很不同 參拜神社、參拜靖國神社,很多意思已經變質 他們怕這邊、怕那邊,事實上有很多時候 政治原因目的去參拜的,真是少數的 光是用參拜神社的形式,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個人也不覺得有什麼可能,大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日本人老實說,參拜神社是靖國神社才特別 其他神社真的去到神社其他神社就是只是用來參拜一些日本的國國朝代不同朝代一些異經等等他們會被供奉在不同的神社裏神社也不是靖國神社它也不是典型的神社的象徵它會有一些上神社、下神社它的格局也不是一些經典的神社所以日本神社有 總共有82000多個神社,你想想,其中一個靖國神社,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真的冰山一角,我們看回可能做一些事情,出回來,人家是 大做文章,因為日子8月15日,或者因為參拜的人是甚麼身份 事實上,如果在日本人眼中,可能很多人真的覺得是有這樣的事,微不足道 日本覺得沒甚麼問題 所以,文化是多元的 多元文化就要包容以及不要強行將西方霸權或自己的東西擠到別人那裏這個世界文化多元大家要以平常心不同的角度去看這個侵略戰爭當然是非常殘酷但這是70多年前的事 是的,已經是70多年前的事。會不會有少少呢? 用那個觀點來看今天在受北韓核彈、導彈威脅之下 我想問一聲,日本人有沒有防衛的權利? 這個他們是害怕的,這個真的很害怕 你想他不修憲抗軍,你就禁住北韓 你不禁,直接就是這樣的事 幾次飛射導彈橫越日本領空 他說明瞄準你 說明瞄準,我為何不見得軍先? 請問 啊,這裡是邊的三隻豬,我送曬俾你好冇,三隻豬送俾你統治好不好?這有有你和平,你都要建立一個的用專雅做的屋,你先抵擋得住啦。就是囉,為啲係違反常識的嘛,好嗎?咁你哦唔係抗軍用你侵略,好,咁你們摸住佢囉,係咪先?好嗎? 還有如果說宮崎駿那些如果真是軍國主義抬頭或攻其進也拍不到這套片出來當然啦怎會軍國主義恢復不要相信這些傳媒歪曲事實會製造新聞所以要 自己去看看正不神社好值得去親自看我們監製馮志峰就去看過了看完回來說南京戰役日本說明是駐守南京的司令唐生智棄守逃跑馮監製過兩天會去日本旅行希望他玩得開心一點洗澡乾淨一點洗滴心靈差足電回來<笑> 再同我哋嘅商台繼續服務,好啦,聽晚11點光明頂就。當絕嶺,看世界,群雄聽晚繼續決戰光明頂。